尔顿酒店顶层套间，迷你暧昧的暖光下，沈清离抓着床单的指尖因太过用力而泛白。 第一次 没让你听，我不怕疼。 女孩嗓音柔软轻灵，听得男人耳根发麻，他喉结难耐地滚动，额间沁出薄汗。 嘴硬， 薄唇在女孩耳廓游离，滚烫的热息全洒进她的耳廓。 满意吗？ 听着男人恶劣的戏谑，他勾住他的脖子，堵住他的唇，肆意索求。夜还很长，仿佛一场梦。而四个小时前，是他主动接近男人。京城雨夜，华灯初上，沈清离站在沁园门口，迷茫地看着前方被雨水打落的桂花。他原本在沁园做服务生，但刚才客人摸他屁股，他打了他一巴掌，被主管臭骂一顿后，他被辞退了。里面隐隐传来婉转昆曲的曲调，沈清离像是无家可归的小狗，迷茫地看着前方被雨水打落的桂花。 顾总，沁园年轻的女孩最多了。 随着一辆同号宾利停在门口，沁园的侍者们纷纷簇拥上去给来人撑伞。 要干净的，最好是大学生。 女生将男人清冽磁性的声音遮掩了些。沈清离朝男人看去，沁园管事的亲自出来迎的人，在京圈里不是权贵就是豪门。 可是顾夫人那边， 您看我行吗？ 林秘书话还没说完，就被甜软的声音打断。同时，穿着一身黑色高定西服的男人也停下脚步。台阶上，男人的脸被伞遮掩去大半，只看得到轮廓分明的下颚线。有那么一瞬，沈清离感觉到自己身上被一道灼热的视线扫过。他眉目清秀，额间细碎的发丝被雨水打湿，贴在脸上，如同抓住救命稻草一般。他语气带着讨好， 我很干净的，您考虑考虑我。 话音刚落，沁园管事的严声呵斥， 哪来的不懂事的小丫头，知道你拉的人是谁吗？快把你的脏手拿开。 顾恒微微低头，侧过身，大半张脸从雨伞下露了出来。他五官生得极好，眉目深邃，高梁薄唇，深刻却不凌厉，黑色的眸子里带着与生俱来属于上位者的压迫感，清俊的眉眼悉数露入视野。沈清离呼吸一滞，泛起复杂而磅礴的情绪，心脏久违的剧烈跳动起来。男人嗓音沉沉，不紧不慢地对林秘书吩咐， 带他去酒店洗干净。 林秘书愣住了，没立即应声。直到男人再次出声，语气透着跟夏日格格不入的凉意。 还不放手？ 沈清离掩藏下眼底的情绪，缓缓松开手。他头顶多了把雨伞，林秘书举着伞恭敬道， 这位小姐，请跟我来。 沈清离被林秘书带到沁园后的五星酒店里顶层套房。他在浴室简单冲了个澡，穿着大一号的睡袍站在落地窗前，一时出神。曾几何时，她也是父母捧在手心里养大的女孩。七年前父母失踪，两年前哥哥因车祸成为植物人，舅舅一家变卖沈家家产，带着钱消失了。没有钱，没有住的地方，面对哥哥的巨额治疗费， 他没有别的路可走。窗外纸醉金迷的京城夜景，迷人又遥不可及。曾经天真的以为总有一天他能站在喜欢的少年身侧，跟他并肩而立，现实却告诉他，他与少年之间永远都是云泥之别。听到刷卡进门的声音，沈清离心脏再次猛烈跳动起来，脚步声渐渐靠近，他站起身，忐忑地朝外面走去。男人就站在门边的一组装饰柜旁，身姿挺拔修长。沈清离看到他时，脑海中浮现出少年站在操场上，被热烈的夏风吹过，意气风发的样子。这些刻在心底的记忆并没有因为时间而模糊。 过来。 顾恒沉冷的声音在房间里响起。沈清离一步步朝男人走去，他低着头，房间内的灯暗得有些暧昧。顾恒眯着黑眸打量了他一会儿，朝他抬抬下巴。 靠近点，把头抬起来。 沈清离拖着僵硬的身体靠过去，抑制着雀跃的心跳，抬眸迎上他深沉的目光。顾恒身上的木质冷香渐渐侵袭过来，白衬衫领口的扣子开了两颗，隐隐能看到衣领下面的肌肉线条。沈清离脸色泛红，手心出了一层薄汗，局促又羞耻的情绪杂糅在一起，让他整个人显得无措。 你穿着我的浴袍。 顾恒的视线扫过沈清离身上的黑色浴袍，他有洁癖，所以这个房间只有他能住，里面的东西也都是他私人的。平日里不起眼的浴袍，此刻却勾勒出女孩玲珑有致的曲线，明明没有任何暴露，却平白生出一丝旖旎。 我的衣服全湿了，没有能换的。 这是我的衣服。 男人似乎是笑了一下，沈清离听得不真切。顾恒迟迟不动，沈清离内心煎熬起来，他害怕顾恒对他不满意，更怕他直接让他离开。他需要钱。沈清离鼓起勇气，葱白的指尖再次揪住顾恒的衣服。看男人没有抗拒，他便张开胳膊环住他劲瘦的腰身。第一次他清楚地听到男人有力的心跳，头顶响起男人嘲讽般的笑。 原来是打的这种主意，谁给你的胆子？ 沈清离浑身一僵，他仰头，目光径直撞入他冰冷骇人的视线里。他眼眸轻颤，前厅灯光朦胧幽淡，消减了男人黑眸里的冰冷。他僵着不敢再动，柔软的身体依旧贴着他。这是顾恒第一次看清女孩的脸，清纯精致，不染尘埃，一双烈焰性眸微微泛红，无端的惹人怜惜。本来要推开女孩的胳膊僵住，软香入怀竟不厌恶。他喉结滚动，眼底暗火涌动，开口嗓音暗哑性感。 怎么不继续了？ 沈清离伸手环住顾恒的腰，眼眶发热，他终于紧紧抱住藏在心里八年的少年。 顾恒， 沈清离环着顾恒的腰，胳膊感受到他结实的腹部肌肉，他不禁心口发热，酸涩蔓延，杏眸泛起水光。八年时间，他终于紧紧抱住他藏在心里的少年。他听着他的心跳，感受着他的体温，这一刻仿佛回到那个最热烈的夏天。少年站在斑驳树影下，摸摸他的脑袋，冲着他笑。想到这儿，沈清离心中酸涩，抱着男人的胳膊又收紧几分。 顾恒任由他抱着，没抗拒也没迎合。女孩身上淡淡的甜香让他整个人燥热起来。直到沈清离松开他，颤颤巍巍去解他的衬衣扣子，他一把握住他娇软的小手。女孩胆怯的杏眸迎上他，带着不解。顾恒微微俯身，咫尺间呼吸交缠，暧昧流窜。 没穿内衣。 刚才他抱他的时候，他感受到了。沈清离眼眸一颤，白皙的脸泛起红晕。 我内衣湿了。 这么紧张？ 女孩小巧的下巴被捏住，挑起。 你在发抖？ 顾恒黑眸沉沉，没有任何波澜，似乎在说一件非常平常的事。娇艳欲滴的唇被女孩抿了一下，似是鼓起十分的勇气。下一秒，女孩闭上眼睛，揽住她的脖颈，虔诚地吻了上去。柔软的唇微凉，带着她独特的香甜气息，撩拨起顾恒身体里的每一寸神经。沈清离没有接过吻，这样僵硬的贴上去已经是他的极限。男人喝过酒，呼吸间都带着醉人的酒气。几秒后，沈清离退开，烈焰的杏眸观察他脸上的神色。顾恒依旧平静无波，深邃的黑眸如同一潭深不见底的水。沈清离升起挫败感，发抖的指尖在男人领口的金属扣上解了半天，一个没解开。鼻尖冒出紧张又焦急的薄汗，男人胸腔溢出一声低笑。沈清离抬眸的同时，放在他扣子上的手也被按住。他指尖一挑，金属扣子轻松解开。 别解了。 男人的声音哑了几分。沈清离的脸像被火烧着了一般，视线不知道该往哪儿放。他修长的指尖摩挲着他的唇， 嘴巴动一动，会吗？ 听着男人的指导，沈清离再次勾着他的脖子贴了上去，只是这次不是简简单单的僵着，他大胆的碰触，红唇动了动，薄唇仿佛触电一般，酥麻的触感直达心底。顾恒的自制力崩了，他伸手揽过沈清离纤细的腰身，按住他的后脑，强烈的男性荷尔蒙气息掺杂着男人身上独特的木质冷香，霸道地纠缠着他。沈清离身上那件真丝睡袍很快被解开，男人毫不怜惜地在他胸口留下暧昧的痕迹。他不知道是怎么被抱到床上的，他身上浴袍凌乱，白皙细嫩的皮肤被他炙热的手掌揉过后，已经泛起诱人的红。而顾恒连衬衣扣子都没有解开一颗，偏偏他还顶着一张毫无波澜的脸说着， 看着挺爽，刚好。 沈清离的脸红透了，拉过被角遮脸，又被他一把扯开，他捧着他的脸再次吻了下来。身体的疼痛很快覆盖了他紧张局促的神经。沈清离睁开眼睛时，酒店落地窗外已经泛起鱼肚白，浴室里有水声，顾恒在洗澡，他浑身酸软，像是快散架一般，低头看了下自己的胸口，有些不忍直视。沈清离用被子捂着胸口，去拿他已经干了的衣服，然后躲在被子里换。他身上很清爽，昨晚顾恒抱他进浴室冲了个澡，只是在浴室他又……沈清离捂住自己红得滴血的脸，他昨晚竟然真的跟顾恒睡了。现在回想起来，这种事他根本没有勇气再做一次。不过今晚过后，他对顾恒就没有什么遗憾了。这场从未窥见天光的暗恋到此为止。顾恒从浴室出来时，沈清离已经穿好衣服，正坐在窗边梳理着黑色长发。女孩看到他扎头发的动作顿住， 眨眨杏眸，像是被眼前露着上半身的人灼烧到，心虚地移开视线。 怎么不多睡会儿？ 顾恒走近他，依稀能看到他白皙脖梗上的吻痕，刚刚在浴室冷静下来的身体再次泛起燥热。他下身只松松围着块浴巾，白色浴巾上方是人鱼线条和腹肌。 哦，我还要去兼职呢。 沈秋离红着脸不敢看他，心不在焉的，头发也扎得有些歪。说话间门被敲响，顾恒去开门，林秘书给他送了干净的衣服，还有一套是沈清离的。他把沈清离的放到他旁边， 穿这些，昨晚的不是都被淋湿了吗？ 沈清离看了一眼没接话。顾恒站在床边开始换衣服，他偷偷用余光看他，男人背对着他，后背有几道明显的红色抓痕，有一道更是在他后颈上，这些都是他昨晚留下的。 哦，安排女助理去买的，都是你的尺码。 沈清离看着旁边的杏色长裙和贴身衣物，不用摸都知道这些都是名牌。他拿着手机起身，等顾恒穿好衣服才走到他面前，小心翼翼递过去一个收款码。 谢谢你，衣服我穿自己的就行。 顾恒看到收款码俊眉一挑， 要多少？ 我 沈清离想说五万，昨晚顾恒似乎挺尽兴的，五万应该合理，但他打从心底里觉得这种事情羞耻，支支吾吾说不出口。 五千。 顾恒帮他说了，只不过少了个零。毫不意外，女孩不敢置信地仰头看他，杏眸中写满了震惊。他的反应顾恒很满意，眉眼勾起戏谑的笑意，正要开口纠正，沈清离就认命般点点头。 啊，哦，五千。 顾恒很意外，他竟然接受了。他拿出自己的手机，在手里转了两下，没有一点要给钱的意思。 顾先生。 沈清离把付款码凑过去写。 加好友，晚点转给你。 顾恒冷淡地说完，扫了加好友的二维码，手机往床上一丢，顺手捞起领带系着，没有再看他一眼。沈清离秀眉拧了起来，他快要迟到了，顾恒这么有钱，应该不至于连五千块都赖掉。 顾先生，我先走了。 他拎起自己的帆布包，刚走到门口又被叫住。 等等。 哦，您放心，我不会纠缠您的，钱货两清，就算在外面见到。 让李秘书送你去。 沈清离在路口下了车，手机震动，沈清离点开信息。 沈先生的治疗费已经开始欠费，请尽快将钱打入医院账户。 他看完，将手机按灭，装进口袋里。到培训中心时间刚好，他之前在这家培训中心做美术老师的助教兼职。舅舅一家消失后，为了挣钱，这一个月他已经从兼职变成了全职。沈清离从小学了不少东西，古筝、钢琴、舞蹈、美术，最后只有美术坚持下来，并成了他最喜欢的。他素描很好，甚至比培训班里教了很多年的老师都要好，但他没有教师资格证，大学也没有毕业，只能做助教。整整一上午，沈清离顶着身体的不适，帮小朋友们修改写生画作，好不容易熬到中午，他先去了趟药店买避孕药。昨晚酒店里没有套，顾恒没带。沈清离不是小孩，昨晚顾恒没回酒店前，他就在房间里找过，但找了一圈都没有。本以为顾恒会带过来，结果他说他没有那种东西。吃完药，沈清离在路边买了两个包子当做午饭，他边啃包子边打开微信。顾恒还没给他转钱，唯一一条银行发来的短信是他上个星期兼职的500块工资。他边看顾恒的黑色头像边犹豫要不要主动问他， 却听到有人跟他说话。 青离啊，你这脖子上怎么红红的？过敏了？ 培训中心负责人曲曼一脸担忧地看着他，沈青离急忙捂住脖子侧边的吻痕，他用粉底遮盖过，现在粉底可能被蹭掉了。 啊，我过敏了。 他不解释还好，一解释完，曲曼一脸我懂地看着他。 谈男朋友了吧？你姐是过来人，过敏和吻痕我还看不出来。 沈青离尴尬地笑着没说话，当时默认。这种事情越解释越乱。 你长得漂亮又是一个人，出点事儿也没人撑腰。现在你有了男朋友了，有人护着我也放心。 沈青离长得标致，清纯可人，单单这一个月，培训中心就有不少家长要给他介绍男朋友，但他很乖，全都婉拒了。从来培训班曲曼就没看到他跟异性多说过一句话。沈青离点点头，男朋友他现在有点不敢想。父母失踪后，从12岁开始就是沈青燕一个人照顾他，他就担心自己单纯的妹妹被那些小黄毛骗走，只要有时间就去接她上下学，看到有异性跟她走得太近，他还会警告他们，并且两人拉过钩，沈青离答应他18岁前绝对不会谈恋爱。可惜在他成年的三个月前，沈青燕就出了车祸，成了植物人。要是哥哥知道他为了钱做这种事，一定会很伤心。沈青离额头忽然被曲曼摸了一下。 哟，我就说你脸色不好，原来是发烧了呀。 难怪今天浑身不舒服。 吃了曲曼给的退烧药，身体上的不适舒缓了些，手机震动了一下，他一下来了精神。但顾恒只发了张照片过来，是他的银行卡，大概早上走得太匆忙，从包里掉出来了。 您现在在哪？我过去拿。 你的位置。 沈青离以为他要让人送过来，便发了培训中心的位置。没多久林秘书来了。 让我过去。 是。 云雨馆，京城最有名的茶楼。沈青离跟着林秘书往里走，穿过回廊，隐蔽处有一部电梯，出来几名中年男子，个个脸色苍白，拂袖擦着额头的汗。 怎么了？ 嗨，公司采购出了点问题。 顾总生气了？ 哎呦，这生气倒是没有，就是有点吓人。 顾恒说话吓人，不说话更吓人。沈青离静静站在一旁，顾恒在商界的名声他略有耳闻，顾家祖上从政，他哥哥从军，到了顾恒这儿却另辟蹊径，创立了一家 IT 企业乔越，近两年公司越做越大，增加了芯片和投资产业。顾恒手段狠辣，杀伐果决，又有顾家支持，京城内曾经敢给他使绊子的公司几乎全都消失了，乔越集团也渐渐成为京城的领头企业。电梯停在三楼，入目是一扇苏绣屏风。林秘书停住脚步，示意他往前走。穿过屏风，顾恒正坐在黄梨木茶桌前喝茶，他手指修长，骨节分明，端着茶杯，茶香冉冉，整个人透着不可亵渎的金贵。可昨晚这双漂亮的手却让他吃尽苦头。这个此时不可亵渎的人，昨晚行动时把手指放到他嘴边磨蹭，薄唇带着恶劣的笑。 尝尝。 昨晚他恶劣的让沈青离难以承受，现在衣冠楚楚地坐在这里喝茶，不染一分俗世。沈青离没想到还能见到顾恒，他把脑海里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清除，远远站在屏风后。 顾先生。 顾恒抬眸，黑眸分外的幽深。 过来坐。 他朝他伸手，沈青离没动，因为他旁边没有椅子，他要过去坐哪儿啊？ 我是来拿我的银行卡的，下午还有工作，我拿完就走。 顾恒收回手，也没把他的卡拿出来。整层楼只有一个茶室，相比下面，这里安静得出奇。沈清离张张嘴，不知道说什么。顾恒就坐在那儿，一口一口缓缓地喝着茶。跟顾恒单独相处，他控制不住自己的心跳，手心更是无措地出了一层汗。煎熬了一分钟后，他抬脚朝他走过去。 顾先生，我没有那么多时间。 顾恒站了起来，往前一步，抬手抚过他白净的脸，最后指尖捏住他的下巴，低头就要吻上来。男人独特的木质冷香闯进他的鼻息，沈清离的脸瞬间红了，他慌忙别开脸。顾恒没松开他，反而霸道地揽住他的细腰，柔软的身躯紧紧贴着他结实的身体。 怎么？ 他语气很轻，却让沈清离整个人紧绷起来。 顾先生这是做什么？ 接吻啊，昨晚教你的都忘了。 指尖暧昧地磨蹭着他有些苍白的唇，顾恒勾唇， 张嘴，伸舌头。 沈清离不敢置信地看了他一眼，脸已经转过来。男人以为他在配合，再次吻了过来，他又别开脸，薄唇落在他细嫩的脸上。顾恒眸中闪过一抹不悦，沈清离羞恼地推开他。 我们之间的交易已经结束了，顾先生请自重。 顾恒深吸一口气，黑眸中的情欲褪去大半。 你身上很烫，发烧了？ 有一点。 顾恒低头拿了根烟出来。 昨晚没做错事，我给你安排了医生，让他给你检查一下，顺便给你开药。 不用，我已经吃过药了。是这样的，我现在要钱有急用，可以先把钱给我吗？ 沈清离再次按出付款码。顾恒看着二维码冷笑一声，转了6000给他。 留下来让医生看看，肿了。 说完，他转身进了茶室的隔间，只留下脸红透的沈清离。 需要涂药，这个退烧药和消炎药你也一起吃。 一名干练的女医生给沈清离做完检查，又给他摸了下脉。 沈小姐，你的身体很虚，三餐一定要按时吃，要荤素搭配，吃得营养健康，保持睡眠。 从休息间出来，林秘书正在给顾恒回复着什么。听到动静后，林秘书识趣地离开了。顾恒走了过来。 想清楚了吗？要不要跟我？ 沈清离性眸轻颤，他说的跟是做他的情人吗？他摇摇头，昨晚已经够荒唐了，要是再继续下去，他会不自觉沉沦在这样的感情里。顾恒黑眸落在他身上，靠近他一步，好闻的木质香萦绕鼻息。 看着我，认真回答，要不要跟我？ 不要。 顾恒勾唇，笑容不真切。他把银行卡还给他。 以后见到我，躲远一点。 是提醒，更似警告。沈清离很有自知之明，他点点头。 顾先生放心，如果不是因为银行卡落在酒店，今天我不会来见您的。 他也不想再见到顾恒了，一看到他，他就控制不住自己，总是会想起那个炎热的夏日，如今更是会想起昨晚荒唐的一夜。这20年来，他没有谈过一次恋爱，第一次跟男人这么接触，就是昨晚。顾恒在京城圈子里被人称为高岭之花，风光霁月，高不可攀。26岁的年纪，身边从没有过女人。这跟他了解的顾恒不一样，昨晚他看到了顾恒世俗眼中的另一面。 也许大家都被他的表象迷惑了。离开茶楼后，沈清离立刻把这6000块转到医院的账户上。要不是昨晚发生变故被沁园辞退，他根本不用孤注一掷去做这种事。不过以后再也不会了，他对顾恒没什么遗憾了。他收起自己的银行卡，打开手机银行看银行卡上的余额。这个学期他没钱交学费，只能办理休学，要尽快从学校宿舍搬出来，加上上午500块的兼职工资，应该能出来租个便宜的房子。看到余额的那一刻，沈清林以为自己眼睛花了。 哥，十百千万十万， 他银行卡里有501500元，是顾恒给他的。原来早上那条转账短信是这50万的转账。沈清离没仔细看，看到5开头的数字以为是兼职工资，说好了5000，顾恒多给了1000，他已经很满足了。但是这莫名其妙的50万他不敢收，想着他立刻折返回云雨馆。还没进门就被穿着宋代服饰的侍者拦住。 抱歉小姐，不是会员，没有邀请函，不能进去。 沈清离下午上班的时间到了，他只好匆匆地赶回培训中心。他给顾恒发信息问那50万的事儿，信息刚发出去他就看到一个红色感叹号，顾恒把他拉黑了。 哎，我的黎黎又吃包子啊。 京南大学艺术系宿舍里，于元刚听完金融系的讲座回来，就看到沈清离一边啃包子一边把画本放在腿上画着画。沈清离笑着冲他打了个招呼， 吃包子方便。圆圆，你要吃吗？ 于元当然知道沈清离不是图方便，学校外面包子素的1.5元一个，带肉的2块一个，沈清离每次都买2个素的。不是他想吃包子，是他怕了。半个月前没找到沁园的工作，他转完哥哥的治疗费身上只有10块钱，所以之后就算有富余的钱他也不会乱用。他抽走沈清离手里的画本，将自己打包回来的麻辣烫放到桌上。 这包子多干巴呀，就这麻辣烫正好，我买多了吃不完，我们一起吃。 麻辣烫的香味很诱人。沈清离摇摇头，这一个月于远有意无意地给他带吃的，他已经很不好意思了。 我今天胃不舒服，你吃吧。 你不跟我一起吃我吃不完呐。 刚好我有八卦要跟你说。 他坚持，就差把麻辣烫塞沈清离嘴里了。沈清离这才道谢跟他一起吃。 你猜猜我今天看到谁来我们学校了？ 谁啊？ 顾恒，就是那个最年轻的 ID 行业领军人物，乔越集团的 CEO。 于元说着拿出自己的手机，翻出今天下午照的照片。 你知道吗，他好帅呀、啊！我给你看。 沈清离看了一眼照片，照片上顾恒站在礼堂演讲台上说着话，俊美的脸非常惹眼出众。他看着照片上的男人心跳一滞，他眼眸微弯，趁于元在跟舍友说话，他偷偷把这张照片转发给自己。 黎黎，你放大，然后看他脖子。 照片很清晰，放大后能明显看到顾恒脖子侧边的一道小抓痕，是他昨晚留下的。他心虚地移开视线，于元不依不饶，挽着他的胳膊摇他。 对吧，对吧，是不是很帅？比追你的那个校草夏明志还帅。 沈清离不否认顾恒的长相确实是一种让人过目难忘的面孔。 哎呀，可惜啊，跟我的前男友一样渣，遇见妖艳狐狸精就走不动道了。音乐系去年校花评选被你狠狠碾压的那个沈妙音，她今天做礼仪给顾恒献花，结束之后呢，顾恒让秘书把她叫走，在他那辆宾利里说了好一会儿话。 沈清离吃着麻辣烫觉得没味道。 他回来的时候炫耀， 他坐过顾恒的宾利，还说啊，顾恒邀请他吃饭。 果然是只要是能呼吸的男人都是渣男。 沈清离握紧筷子，昨晚他遇到顾恒时也听到他在和秘书讨论找干净的女大学生，中午还问他跟不跟他，下午就找了个新的。这么多年过去他还是一个样， 一天一个也不怕得病。 他要抽时间去检查一下身体。第二天沈清离回学校时，看到门口停着一辆眼熟的宾利，沈妙音从车上下来，手里拿着一个看起来十分高级的蓝色丝绒礼盒。回宿舍的路上，沈妙音跟顾恒在一起的八卦就传开了。 今天中午也是这辆宾利来接的沈妙音，刚才才回来。 那以后遇见他可千万别招惹他啊，就算只是包养他咱们也惹不起啊。沈清离回到宿舍，于远也在跟室友八卦。 都拽成什么样了，这才刚一天他就在学校横着走了。 是啊，他还发微博了，就那个丝绒盒子里啊装着一条蓝宝石项链，配文还说什么今天收到个小礼物。 应该值不少钱吧，那么大一颗蓝宝石呢，起码几百万。 沈清离没参与他们，跟他们打完招呼便上床用被子将自己蒙住。就在他迷迷糊糊快睡着时，于元隔着被子戳戳他。 林丽，你手机一直在响呢。 沈清离坐了起来，手机被他关成震动，刚才睡得太熟完全没听到。他看了眼来电显示接了起来。 喂，你好，沈清离吗？ 是我。 我看到你在兼职平台投的简历，会弹钢琴。 啊，会的，不复杂的曲子都会。 我们这边缺个弹钢琴的，给你发个定位，明天记得准时来啊。 说完那边挂了电话，不到一分钟那边发了个定位过来。沈清离问于圆， 圆圆，午夜城是不是你上次去的呢？ 于圆吸了口奶茶。 你要去那兼职啊？ 沈清离点点头。 那边虽然是夜店，但是治安管理还蛮好的，不用害怕。 说着于圆塞了个东西给他。 那有这个就万无一失啦。 第二天沈清离下午没课，特意回学校想练习一下钢琴。到了门口又看到那辆熟悉的车，沈妙音穿着一件性感的黑裙，隔着后座车玻璃跟里面的人说着什么。他只看了一眼，下意识握紧手转身走了。7点半，沈清离来到不夜城。不夜城一层看起来就是高档夜店，但楼上就是生意场，正经的不正经的，黑的白的都有，很复杂。他过来时经理特意嘱咐让他不要去楼上，只要不去楼上一层都很安全。说完经理顺便还把今晚的1000块工资转给他。 这么多吗？ 我们这边呢一直都是这个价，你只要别谈一半跑了就行，谈得好呢下次有机会再找你啊。 沈清离还是第一次遇到先给钱的兼职，心里说不出的感激。沈清离弹钢琴的地方在一层北边，一个比较清静的慢摇吧区域，曲子就这么几首他都会。40分钟后他休息去上卫生间，刚出来就被两名男子堵住。 小姐留步啊。 拦着他的两名男子吊儿郎当的，看起来就不好惹。 麻烦让一下。 哎，那可不行，你钱都收了想赖账还是怎么的？ 不用看脸，光听声音沈清离就知道说话的是之前在沁园对他动手动脚被他扇了一巴掌的人。沈清离不敢置信地看着他。 我没收你的钱。 罗正德阴恻恻地看着他。 那1000块不是你收的？ 沈清离尽量让自己保持冷静，可能从昨天经理打电话给他就是个陷阱，难怪经理会给他这么多钱。 我把钱还给你们，这里可是京城，你们做这样的交易我可以报警的。 沈清离试图威胁他们，让他们放过他，但这群人显然没这么好糊弄。罗正德推开他的保镖，靠近沈清离，视线在他身上游离。沈清离感到一阵恶心，往后退了几步。 谁让你长得这么招人呢？偏偏还敢反抗老子，扇老子！你以为你从沁园辞职，老子就能放过你啊？ 他伸手一把扯住沈清离的胳膊。 来，今晚好好陪我玩玩，你扇我巴掌的事儿我就不计较了，让我爽了，我还可以多付你钱。 放开我！ 沈清离扯着嗓子，刚喊一声就被捂住了嘴。 闭嘴！ 罗正德的虎口被他狠狠咬了一口，他吃痛的松开。 果然是小野猫啊，就喜欢你这样的，刺激。 沈庆林又喊了几声，手被罗正德控制着，他慌了神。罗正德正一步步靠近他，就在他伸手之际，他后面的保镖忽然低声提醒： 老大，那位今天晚上也要来不夜城，我们第一次来京城，不要把事情闹大吧。 闻言，罗正德不屑地笑了一下。 哼，你们先把他带到我车上去。 那要是他挣扎怎么办啊？ 保镖担心沈清离乱喊乱叫，给他们惹麻烦。罗正德一把捏住沈清离的脖子。 乖乖跟他们走，不然我可不保证你能不能活到明天。 说着，一把冰冷的匕首抵在他腰间。他们可不是小混混这么简单，能进沁园敢在不夜城动刀，估计沾着黑道。沈清离点点头，锋利的刀尖近在咫尺，他不敢不服从他们。罗正德匆匆离开了，两名保镖一左一右带着沈清离往外面走。离开时，经理似乎来找过他，但看到他旁边的两名男子，便当作没看到他。两名保镖并没有带他往人多的地方走，而是拐进一个通道。沈清离今天穿的是一条简单的白裙，去卫生间时套上外套，外套口袋里有一小瓶防狼喷雾，是昨天于元塞给他的。昏暗的过道上，迎面走来一名西装革履的黑衣男子。 哎，罗正德在上面，你们怎么不上去？ 老大安排我们有点事儿，再说顾总身边那么多人，我们去了反而占地方。 黑衣男子没说什么，看了眼沈清离就走了。 老大一个人上去会不会有麻烦呢？ 谈个生意能有什么麻烦啊？顾恒权势再大，他也不敢在京城闹出人命啊。 沈清离听到顾恒，握着喷雾的手顿了一下，下一秒趁两人不注意，他抬手就朝他们喷了过去。 操，老子眼睛，别让他跑了。 视线受阻，两人根本追不上沈清离。沈清离想往人多的地方跑，但不知道这两人带他走的是什么通道，昏暗的过道里只有音乐声。穿过一个门庭后，眼看着前面似乎有出去的路，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过道里。沈清离心中一惊，顾恒身后跟着黑压压的一群人正朝他这边走过来。他下意识想起那天在云雨馆两人说的话，但后面有人在追他，他只能低着头继续往前走。过道里只有沈清离一抹白色身影，顾恒那张不可一世的脸是让人难以忽视的存在。修长挺拔的身影跟他匆匆擦肩而过，有那么一瞬间，沈清离闻到空气里有属于他独有的木质冷香。他心跳快了一瞬，很快他回过神继续往前跑。前面竟然是死路，沈清离心凉了半截，唯一的一道门紧紧锁着，他根本开不了，最后他只能原路折返。 顾总，我们在追一个女人呢，她打了我们老大，我们老大正要收拾她的。 女人？罗正德这么怂？ 顾恒身边的人打趣儿。 啊，是啊，我们老大气了好几天呢。 看到他了。 沈清离折返回去，默默朝两人走过去。 这可是不夜城的隐藏通道，没人带着想从这里出去，简直就是做梦。 保镖边流眼泪边不屑的嘲讽， 还不赶紧过来，别挡了顾总的路啊！ 沈清离站在顾恒的一群保镖后面没动，他也不敢看顾恒。 顾总您先请。 两名保镖给顾恒的人让路，顾恒没说话也没打算走，保镖只好硬着头皮过去抓沈清离。 赶紧的，别耽误时间啊，不听话有你苦头吃。 沈清离害怕的往后退，抬眸猝不及防撞进那双深邃的黑眸里，他呼吸一滞，又立刻低下头，有种羞耻的酸涩感从心底泛起。 好狼狈， 他不想再让顾恒看到他这么狼狈的样子。保镖一把按住他的肩膀，沈清离挣扎换来更重的力道。 老实点。 他扇了罗正德巴掌，两个保镖的眼睛又被他用防狼喷雾弄成这样，今晚他们一定不会放过他。顾恒还没走，带着一群人站在原地静静看着，没有要插手的意思。另一名保镖拿出一只高档雪茄，谄媚地递给顾恒。 耽误顾总时间了，抱歉抱歉。 顾恒没接，抬手整理了下袖子，整个人泛着冷意，不知道在想什么。就在沈清离被按着肩膀再次跟顾恒擦肩而过时，他突然对着他开口了，他声音颤抖带着绝望。 顾先生， 我不想跟他们走。 顾恒挑眸看着他没说话，保镖显然没想到沈清离认识顾恒，一时僵住。沈清离也趁机挣脱，快步走到顾恒身侧。 救救我， 也不看看自己什么身份，敢跟顾总攀关系，赶紧过来。 保镖心中忐忑，害怕这小丫头跟顾恒真的有关系，但他们听罗正德说过顾恒从不碰女人，当初为了巴结顾恒，他们特意从海城弄了两个漂亮洋妞过来，结果顾恒给原原本本的送了回去，他们老大还被一顿嘲讽。想着这事儿，保镖上前想把沈清离抓过来。 赶紧的，别逼我们动手。 沈清离身体抖了一下，也顾不得自己丢不丢脸，他急忙抓住顾恒的衣角。 顾先生，救救我，我不想跟他们走。 保镖被顾恒身边的人拦住。 顾总您。 顾恒挑起沈清离的下巴，薄唇勾起一抹玩味的笑，压低声音。 帮你，我能得到什么？ 你想要什么？ 人我要了。 顾恒没回答，冷冷说了四个字，带着一群人往前走。两名保镖不敢说什么，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顾恒把沈清离带走。穿过嘈杂的酒吧，沈清离跟着顾恒上了电梯。这一路他不敢离顾恒太远，顾恒走的地方都是他以前没见过的。不夜城真的很大，要是他一个人他一定会迷路。电梯停下，门一开，林秘书就站在电梯门口等着他们。看到顾恒身边的沈清离，林秘书有些意外，朝他温和地笑笑，却低声跟顾恒回复事情。 罗正德已经到了，我先把他安排到那边的人，我们已经处理好了。 沈清离听不清他们在说什么，顾恒这一路都没再跟他说话，他一度以为他忘了他还跟着他。 在偷偷哭吗？ 沈清离脑袋低的，顾恒只能看到他的后脑勺。他摇摇头没说话。顾恒看到女孩出现在这种地方，在某个瞬间心里是窝火的，本来不想搭理她，但看到她哭，到嘴边嘲讽的话也变成安慰。 你跟着我，他们不会再来找你麻烦。胆子小，下次就不要随便来这种地方。 说完，女孩直接侧过身体，肩膀微微颤动，似乎在抽泣。他拧眉，行，他不说了。 我以为这里要找弹钢琴的兼职才来的。 细微的声音从身后响起，顾恒脚步放缓了些。 那个兼职网站是个大网站，我们学校很多同学都是在那边找兼职，我之前的几个兼职也是在那边找的，所以我…… 沈清离没再说下去，因为前面的男人一点回应都没有，他不想自讨没趣。在林秘书的带领下，跟在他身后那群人先进了一个包间，里面很杂乱，是个赌场。沈清离看他没进去，红着眼睛继续不远不近地跟着他。顾恒又上了一层楼，林秘书帮他打开一个房间门，他站在门口侧身看着沈清离。沈清离戒备地看向房间里，里面是一个卧室套间，装饰家具非常有格调。他调整好心态，此时脸上的神色已经恢复如常。 这里面是 休息室，进去等我。 沈清离看了眼周围，别说在四层，就算在一层他也不一定出得去，难保罗正德的人不会继续拦他。他抬脚走了进去，顾恒后脚跟了上来，啪嗒一声门关上，沈清离的心脏也跟着颤了一下。顾恒没再管他，进了浴室。很快浴室响起水声，沈清离坐在沙发上，看着外面灯红酒绿的商圈。隔壁房间忽然传来女人的娇喘声，沈清离浑身一僵。他想忽视，可动静越来越大，他只好站起来朝浴室那边走去。沈清离心不在焉，完全没注意到浴室的水声已经没了。顾恒松松地系着一块浴巾出来，看到沈清离傻傻地站在浴室门口，耳垂还红了。男人出声调侃， 偷看我呢？ 才没有。 微凉的指尖捏住沈清离小巧的耳垂， 耳朵都看红了。 沈清离缩了下脖子， 没偷看。 他看了眼对面的墙，下一秒娇喘传到男人耳朵里。男人会意的勾唇， 害羞什么？你那晚叫的也很大声。 顾恒松开手，走到床边换干净的衣服。沈清离瞪大了眼睛看着顾恒的背影， 我没有。 他那晚最多只是溢出一点哼哼声，才不像隔壁那样。 50万为什么退回来了？ 沈清离联系不上顾恒，就去银行让这笔钱原路退回。 说好是多少就是多少。 顾恒扯下浴巾，沈清离迅速转身接着解释， 我早上没看到那50万，中午去找你才会那样跟你说话的。 所以你今晚为什么会在这儿？ 我来替同学兼职弹钢琴，去卫生间的时候被罗正德堵了。 你打他？ 啊，遇到你那天晚上，我原本是在沁园工作的，可是他对我动手动脚开黄腔，我就扇了他一巴掌，工作也丢了。 顾恒问什么沈清离答什么，身后没了动静，他正要转身，手腕被一把拉住，眨眼间他整个人被禁锢在矮柜和顾恒的身体之间。 在哪都有工作，很缺钱吗？找我也是因为缺钱。 沈清离敛着眸子点点头。顾恒沉默几秒，视线在他精致的小脸上徘徊。他今天化了淡妆，跟上次不染一丝尘埃的清纯不同，娇艳脱俗，说不出的勾人心魄。他的手在他细嫩的脖颈上流连。 你想要钱，我可以给你。觉得50万太多，你可以多做几次那晚你做的事儿。 顾恒平常语调冷漠，带着摄人的冷意，但此时低冷的嗓音柔下来，似诱哄更似暧昧。 沈清离澄澈的眸子不解地看着他。顾恒抚上了他的唇，唇上的淡色口红被他抹去了些，露出原本的颜色。他性感的喉结滚了一下，黑眸中浮起一层抹不开的雾气。 沈清离，我很喜欢跟你做。 我不喜欢。 为什么？我弄疼你了。 沈清离感觉自己喉咙像是被堵住一样，脑袋也一片空白。他根本想不到有一天会跟顾恒讨论这种问题。 我也疼。 沈清离不敢置信地看着他，他才不信这个男人的鬼话。那晚他明明着了魔一样缠着他不放，哪里疼？男人的体温有些灼人，沈清离伸手推开他，男人却纹丝不动。 以后我会小心一点。 顾恒拉住他的手腕，粗粝的指尖在他手腕磨蹭。 不要。 原因？ 这种钱我赚一次就够了。 顾恒手按住他的后脑，一手扣住他的细腰。 上次我警告过你，让你见到我要躲远一点。这次是你主动过来的。刚才你问我想要什么，我想要你。 温和的吻落在沈清离的鼻尖上，沈清离呼吸一滞。顾恒目光灼灼地盯着他，如同一只野兽在盯着自己的猎物。他俯身吻落在沈清离嘴角。 还记得我上次教你的吗？ 沈清离当然记得，那晚顾恒说的每一句话都如同鬼魅深深地刻在他的脑子里。 不要。 他浑身写满了抗拒。 不一定是我，你去找别人，这次欠你的人情我一定还。 想起从顾恒车上下来的沈妙音，沈清离态度更是坚决。 这次确实是我违背了答应过你的事，我保证以后再见到你我一定躲得远远的。 顾恒的俊眉拧得更紧了。 别人？ 沈清离觉得他在装。 对，现在可以放开我了吗？ 我不喜欢别人欠我人情，欠我的东西我现在就要讨回来。 话音刚落，炙热的吻落在沈清离唇边，腰间被他轻轻捏着。沈清离心一狠，顾恒猛地松开他。看着他薄唇上的伤口，沈清离担心自己咬得太狠会遭到顾恒报复。 我说了不要。 他惶恐地看着他，杏眸里泛起泪光。顾恒看到他红红的眼眶，莫名的心里的不悦消了一半。他抽了张纸随意擦擦，冷冰冰地丢下句话。 等我回来。 房间里顿时安静了下来。沈清离平复着心情，嘴里还有一丝血腥味儿。 顾总，您的嘴。 林秘书看到顾恒嘴角的伤口，诧异地盯着看，被顾恒冷冷一瞥，林秘书收回视线，立刻明白他们顾总的嘴应该是被沈清离弄破的。 海城赌场的股权基本都已经在我们手里了，罗正德特意来京城，估计是为了赌场分账的事。 跟我分账也要看他有没有这个本事。 罗正德正在卡座里抱着性感美女喝酒，看到顾恒进来立刻赶走美女，起身迎人。 顾总，别来无恙啊。 顾恒没跟他握手，径直走到真皮沙发上坐下，骨节分明的手撑着太阳穴。 您之前说要倾诉赌场里那些非法交易，经过这几个月整顿已经有了见效，但是你也知道的，赌场没了这些灰色交易，收益也会大大下降啊。 罗正德笑眯眯地跟他说着，拿出一份财务单。顾恒连眼皮都没动一下， 没重要的事就滚。 有，赌场那边一直是我在管理，但我没实权呢，很多人不愿意听我的，特别是最近收益骤减，所以我的意思是，能不能分我一些股权呢？ 赌场原本大部分股权都是他的，只不过后来赌场出事，是顾恒出手摆平的，自然赌场也成了他的。只是从拿到赌场到现在快一年了，顾恒别说管理，连去都没去过一次，所以赌场还是跟以前一样他在管，只是手里没了股权，只能每月领工资，有些员工还不听他的。顾恒闭着眼睛没说话，罗正德又说， 嗨，股权都是您的，那收益分成行吗？您七我三。 还是沉默。 那您把我二。 罗正德看了眼林秘书，咬咬牙， 您九我一，然后我再把海城的红酒庄园给您，我还能把 F 国赌场信息也给你。 他拿出自认为顾恒需要的筹码，想着能万无一失。 管不了人，留着你有什么用？ 罗正德没话说了，顾恒这是一点同意的意思都没有。 罗总是聪明人，哪怕是每个月您拿着工资管着赌场，一年下来的收益也是上百万的。 赌场里那些事儿，林秘书清楚，顾恒更是清楚，罗正德私底下收的那些脏钱还会少吗？ 林秘书说的是，今天这话您就当我没说过啊。 罗正德明显感觉到顾恒今天心情不悦，不敢撞枪口上。顾恒点了根烟，语气很淡，却透着狠意。 京城是什么地方？这里不比海城，你那些上不得台面的手段最好收敛点，下次再让我发现你在京城随便骗女人，就把你送进监狱蹲两天。 顾总，我下次不敢了。 赌场的收益我全要，红酒庄园， F 国赌场信息我也要。 他冷笑着说完起身走了。罗正德知道顾恒的话是什么意思，刚才他手上的人就是被顾恒带走了，他没必要为了一个女人去跟顾恒争，这种没权没势的女人以后顾恒不要了，他有的是机会。只是没想到顾恒喜欢的是这一款，难怪以前给他送的性感美女入不了他的眼。沈清离这种见钱也不听话的他可以不找，但见钱眼开的小女孩多了去了，他去给顾恒找两个，万一他一高兴把收益分他一点，那不是更好？走到门口，顾恒脚步稍顿， 找沈清离来弹钢琴的人处理一下，这种人渣留着只会浪费资源。 林秘书有些意外，刚才沈清离小声跟顾恒解释的话他也听到了，他以为顾恒不在意的。 是顾总。 顾恒换车了，不是平日里那辆宾利，换了一辆迈巴赫。沈清离正疑惑，林秘书就在一旁解释， 顾总不喜欢那些乱七八糟的香水味，平常坐的那辆沾了香水味，所以开去洗了。顾总有洁癖的。 他倒没想到顾恒有洁癖，不过爱干净是真的，否则也不能特意强调干净的女大学生。沈清离坐进去时，一眼就看到被他随意丢在后座的蓝色丝绒盒子，这个盒子跟沈妙音在微博炫耀的那个盒子一样，只是不知道里面放的是什么。沈清离想着，下意识看了眼靠在椅背上闭目养神的顾恒，然后安安静静地坐在车里。不夜城离京南大学13公里，只是城区红绿灯多， 大概需要一个多小时。刚才他跟顾恒说自己回去，顾恒没搭理他。林秘书则说了一大堆话劝他上车，比如打车贵，这个时段没公交，又比如他们顺路。车里气氛压抑，沈清离心虚，今天要不是顾恒，他都不知道被罗正德折磨成什么样了。他帮了他，而他却咬了他一口。 顾先生，今天真的很谢谢您，还有对不起您的嘴。 沈清离小声道着歉，顾恒没有应声，他识趣的闭嘴，收回视线时又看了眼丝绒盒子。 想要啊？ 沈清离反应过来，他是在问他想不想要这个盒子。 我不要。 顾恒依旧闭着眼睛。 从上车开始，你看这个盒子不止一眼了。 沈清离蹙眉审视他，顾恒都没睁过眼睛，怎么知道他在看盒子？ 喜欢也不能给你。 沈清离心里腹诽，他哪里说喜欢了，他只是看着跟沈妙音一样的盒子感到好奇。想起沈妙音，他不知道从哪儿借来的胆子问了句， 顾总会定期检查身体吗？ 半年检查一次，今年顾总很忙，检查身体拖到了现在。 还是要定时去检查的，我们班上有女孩打胎，还有生病的。 沈清离这话不是在故意嘲讽谁，上大学后他见过跟他同届的同学打胎，有的因为单纯被男朋友连哄带骗去外面过夜，也不懂做措施，女孩感染这些疾病的几率比男性大，但很多单纯的女孩并不了解，稀里糊涂跟男朋友过夜，稀里糊涂得了病，得了病可能一辈子治不好。月圆在宿舍就是八卦机器，每次听到这些，沈清离都会感到唏嘘。爱情固然美好，但更重要的是保护好自己。 他们的病跟我有关系吗？ 顾恒语气里听不出什么情绪，心里更是莫名其妙。他只跟沈清离睡过，而他是第一次，他跟他说这些做什么呢？ 你有病。 我才没有，我很健康，我是提醒你。 顾恒听着女孩着急的语气，唇角不禁勾了起来。 谁知道呢，明天你跟我一起去检查。 我？ 检查完我才能放心，毕竟我们那晚也没做错事。 沈清离气鼓鼓地瞪他一眼，被顾恒看到了，他又立刻心虚地收回视线。顾恒挑眉，觉得有趣。 怎么，你刚才是想扇我巴掌？ 沈清离哪敢，扇罗正德一个他就惹了麻烦。 我没有，我只是看你一眼。 是吗？我明明看到你在瞪我，是你眼睛有问题还是我眼睛有问题？ 我眼睛有问题。 这个答案顾恒很满意，没再揪着不放。 小姑娘能屈能伸挺好玩的。 到了京南大学宿舍区前面一个路口，沈清离就让司机停车。 我走过去就行。 下次再遇到像罗正德那样的流氓，可以多扇几巴掌。 沈清离转过头，杏眸泛着潋滟的光。 在外要保护好自己，惹上麻烦可以报警，也可以找我。 顾恒没看他，语气很淡。沈清离弯眸一笑， 谢谢。 女孩的身影消失在夜幕中，顾恒收回视线，低头下意识用指尖磨蹭了下被沈清离咬破的嘴唇。 他刚才突然提身体健不健康是什么意思？ 顾总，也许沈小姐知道您跟沈妙音接触过，她可能误会了。 我只是带沈妙音跟母亲吃顿饭，她误会。 我今天去取回夫人送沈妙音的项链， 她穿了一件很暴露的裙子，所以之后特意去查了一下。 林秘书用平板调出他查到的资料递给顾恒。 沈妙音今年也是大三，大学三年就交了七八个男朋友。 顾恒指尖在膝盖上点了点。 给他一笔钱，我也会跟母亲说清楚，下次这种事情不需要他了。 这种人跟清纯干净沾不上一点边。 其实沈小姐非常合适，只是您现在应该不会把她带到夫人面前了。 顾恒闭上黑眸，脑海中浮现出沈清离的脸。 要是再带她去可就乱套了。 沈清离提前离开，不夜城的代班费他也只拿到一半。 黎黎，对不起啊，我以为不夜城不会有这么明目张胆的流氓的，对不起。 第二天，于元得知沈清离的遭遇后，一个劲儿地冲他道歉。 这不怪你，是在沁园的后遗症。 沈清离把自己点的奶茶递给他。 而且你给我的防狼喷雾帮了我大忙。 哇，黎黎，这一个月都没见你喝奶茶，我真的可以喝吗？ 圆圆，这段时间谢谢你请我吃东西，你要是不喝我的奶茶我才是不好意思呢。 那我就不客气啦，爱你宝。 于圆说完吧唧亲了沈清离一口，然后继续躺在床上追剧。暑假里宿舍基本上只有他和于圆，于圆家就在京城，但他说回家刚待两天就被母亲大人嫌弃，所以他经常以做兼职的名义来宿舍住两天。有他在，沈清离能转移一些注意力，让自己不要陷在低落的情绪里。可惜宿舍他住不了多久了。沈清离今天在培训中心的班是下午两点的，他从宿舍出去时遇到了夏明芝。 好巧啊，沈同学。 夏明芝抱着篮球，穿着一身很休闲的运动服，他个子高，五官长得清爽，人又开朗，在学校很受欢迎。他追了沈清离一年多，沈清离一直在明确拒绝，但他似乎还没有放弃。 啊，好巧。 沈清离冲他礼貌的笑笑，继续往前走。 嘿，你要去哪儿啊？我送你。 夏明芝抱着篮球追上去，像是想起什么，又抓抓后脑勺。 哎呀，看到你啊，我一激动就给忘了。我刚才是坐我表哥的车来的，不过我可以打车送你。 沈清离虽然对他没有心动的感觉，但看到他的样子，总是会想起一个人年少时候的模样。所以他从没给夏明芝摆过臭脸，反而每次跟他说话都笑盈盈的。 不用，培训中心离这儿不远，我坐公交就行。 夏明芝听到这么明确的拒绝，心里有些失落。沈清离性子柔和恬静，对人从来不会说重话，哪怕是他追得最上头那两个月影响到了他的私人生活，他都只是冷着脸跟他说了句， 我真不喜欢你，麻烦你以后不要再来打扰我。 夏明芝也不想惹他厌烦，便灿烂一笑。 哦，那你路上小心。 两人道别后，沈清离往校门口走，没走两步就感觉到一道灼热的视线。他抬眸一看，只见林秘书正笑眯眯地站在一辆宾利车旁。他走过去跟林秘书打招呼，余光看到宾利后座降下一半的车窗里那张阴沉的脸。 沈小姐，我来接您去医院检查。 我会抽时间自己去的。不， 上车。 没等沈清离说完，就传来一道冰冷的声音。林秘书依旧笑眯眯地站在车旁等他，没有一点要离开的意思。沈清离担心被同学看见，只能乖乖上了车。一坐进车里，旁边男人散发出来的冷意比车里的空调还凉。 顾先生好。 顾恒淡淡扫他一眼，把自己的手机放到他面前，上面显示的是两人的微信聊天界面。 你把我删了。 男人眯着黑眸，写满了不悦。 你先把我拉黑的。 沈秋离不明白他生的什么气，明明是他先把他拉黑的，这种微信号留在通讯录里占空间，他就顺手删了。 家伙了， 我们平常也不需要联系，就不用加了吧。 你的报答呢？ 沈清离眨眨眼睛，又默默地加上微信。他今天依旧穿着简单的阔腿裤和 T 恤，长发挽成一个丸子头，光洁的额头上散着几缕细碎的发丝。车厢里没开窗户，没多久，女孩身上淡淡的甜香飘了过来。顾恒的视线再次落到女孩身上。 校门口跟你说话那个是谁？ 啊，是一个同学，跟我同级，金融系的。 喜欢你。 以前追过我。 男人沉默半天，在他刚以为这个话题已经过去时，他又问： 喜欢他吗？我看你刚才跟他聊挺开心的。 不反感。 沈清离回答得很简单，顾恒这次彻底不说话了，他闭上眼睛彻底安静下来。半小时后，沈清离跟着顾恒进了京城中心医院，两人去检查，小护士还以为他们是来做婚检的。 恭喜两位啊，身体都没有问题，那这是你们的检查单。 沈清离接过检查单翻着，又听到小护士说， 如果要生宝宝的话，女方身体要调理一下，有点贫血。 沈清离看了一眼旁边的顾恒，顾恒站得比他远，似乎没听到。 我们不是婚检。 小护士忍不住多看了顾恒两眼，捂住嘴笑道， 该不会是刚开始谈恋爱吧？现在有很多年轻人在正式成为男女朋友之前啊，都会来检查的，重视身体健康还有自身幸福，不用不好意思啊。 沈清离脸红了，小护士又压低声音， 你男朋友非常健康，只是你身体虚，要注意节制。 沈小姐上车吧，一小段路我们送您过去。 沈清离站在医院门口摇头， 不麻烦了，我骑共享单车过去。 做个检查都能脸红，沈清离，你在想什么？ 里面太闷了。 沈清离说完就快步走开，去找共享单车了。顾恒上了车，林秘书说， 顾总，这样的身体检查让私人医生来就行，您特意跑公立医院是为了沈小姐。 他说了，我的医生他会怀疑检查结果的真实性，一劳永逸吧。 还是顾总想的周到，不过夏少爷那边我实在没想到他要追的会是沈小姐。 他是单恋，沈清离不喜欢他。 今天顾恒从家里过来，刚好夏明芝在他家蹭饭，就顺路给他送学校里了。夏明芝一路上都在说他喜欢了两年的那个女孩怎么怎么漂亮，笑起来像阳光一样暖暖的。顾恒觉得他烦，差点把他赶下车。到了学校，看到夏明芝像舔狗一样跟沈清离说话，他就知道刚才夏明芝说的是沈清离。沈清离要从宿舍搬出去了，他在培训中心附近找了一间很划算的房子。傍晚回去收拾东西时，于渊不在，他给他发了条信息。沈清离的东西不多，一个小小的行李箱就装完了，剩下的被子他明天再来收拾。房子在一个老小区里，有些破，但沈清离已经很满足了。他可以去公用厨房煮挂面吃，不用再吃包子，而且挂面也便宜。晚上躺在床上，合租的室友似乎回来了，大半夜跟他男朋友吵架，吵得沈清离睡不着。他开始想很多事情，想哥哥什么时候能醒，想自己什么时候攒够学费继续去上学，又想失踪多年的父母会不会忽然出现，他们一家人能跟以前一样坐在一起吃饭。不知不觉有眼泪流下来，他不敢再想下去了，但又想到他还欠顾恒一个人情。他拿出手机给顾恒发了一条微信， 郭先生，我画画的不错，如果您有这方面的需求，尽管找我，我还欠您一个人情。 很晚了，接近凌晨两点，沈清理以为他不会回，但不到一分钟，顾恒的微信头像出现一个小红点。 在哪儿？ 在新搬的家里。 那边迟迟没回复。 你要过来吗？ 依旧没有回复。外面安静下来，他便闭上眼睛准备睡觉。不知过了多久，迷迷糊糊间，他手机响了，是一个陌生号码。 喂？ 响了。 沈清离瞬间清醒，他边走到窗口边向下看，一辆劳斯莱斯幻影格格不入地停在路边。 啊，顾恒。 下来，我在车上等你。 顾恒的语气有些不同寻常，没有平日的冷淡，反而很温柔。沈清离在睡裙外面披了件薄外套，从楼上下去。司机站在外面示意他上车，沈清离犹豫着打开车门，俯身进去。空气里有淡淡的酒气，顾恒一只胳膊撑在车窗边，揉着太阳穴。 喝酒了吗？ 谈生意，喝了些。 沈清离靠近他，查看他的情况，他眉头微拧，似乎很难受。 头疼的话，我可以帮你按摩。 沈清燕刚成植物人那段时间，他学了很多按摩手法。顾恒直起身体，朝他这边靠了靠。顾恒比沈清离高了几乎一个头，哪怕是坐着也高出许多。他只能跪在车座上帮顾恒按摩，他的手小，力道很合适，他按得专心，想帮顾恒缓解一下醉酒后的不适。顾恒舒服地闭上了眼睛，眉目也舒展开了。 怎么不在学校住？ 我休学了，所以搬出来。 休学？ 暂时交不上学费，所以休学了。以后要是有钱，还会去接着上的。 顾恒动了动脖子。 所以那晚主动找我，就是为了学费。 沈清离顿了一下，继续给他按着。 除了学费，还有其他的。 听得出来，有些私事，他并不想让顾恒知道。顾恒也没再追问。车厢里静谧了片刻，只剩下两人的呼吸声。沈清离按得专心，完全没注意到自己胸口的衣服时不时会蹭到顾恒耳朵上，直到男人暗哑的嗓音响起：“ 你又没穿。” 沈清离猛地将手缩回去，捂着自己胸口坐好。 啊，我穿了的。 顾恒灼灼的目光撞进沈清离潋滟的性眸里。 没穿，蹭到我了。 沈清离白皙的脸颊涨红，这么热的天，他特意穿外套下来，就是因为没穿内衣，刚才按的专心完全没注意到。 我都要睡觉了，是你突然把我叫下来的，谁睡觉还穿啊？ 我不是女的，我怎么知道？ 沈清离愣住了，跟顾恒的这几次接触，从没看到他这样笑。之前哪怕是笑，都是在假笑。他心跳莫名加快，车窗外昏黄的路灯映在顾恒的侧脸，硬朗的五官被勾勒得柔和下来，很惹眼。空气中有暧昧在发酵，顾恒揽住沈清离的腰身。胳膊用力将他抱到腿上，沈清离还没反应过来，顾恒扣住他的后脑吻了上来，修长带着粗粝感的手掌撩起他的睡裙，带着令人酥麻的电流捏着他的腰。沈清离的轻哼淹没在缠绵的吻里，顾恒呼吸渐重，细碎的吻沿着他敏感的脖梗一路向下。 顾恒。 沈清离双手用力想推开他，但顾恒抱得很紧，他仿佛猛兽嘴里的食物，就快被他拆骨入腹。一辆车从旁边驶过，刺眼的车灯让沈清离清醒几分，男人的唇又被他咬了，车厢里死寂一般的沉默。 我们不能做。 沈清离脑袋一片空白，不知道怎么解释。顾恒一双沉沉的黑眸盯着他，沈清离竟看到几分破碎感。 沈清离，你很扫兴。 你来找我就是为了睡我？ 不然呢？让你给我按摩。 你怎么知道我住在这儿？ 他没有给顾恒发过这里的地址。顾恒闭上眼睛，平静着心底的燥热。 坐不坐？不坐下车。 沈清离抑制着想流泪的冲动。 我不坐，我之前就跟你说过，下次顾先生再有这样的需求，不要再来找我。 顾恒似是没了耐心，脸色很阴沉。 别太把自己当回事了。 沈清离下车了，他脚步很快地回到自己房间里，再向窗外看去时，那辆劳斯莱斯已经消失了。他躺到床上，闭上眼睛逼自己入睡，却满脑子都是顾恒刚才的笑。对他而言，他只是一个他有需求才需要的女人，他应该清醒些，更清醒些。昨天在不夜城，顾恒是去见罗正德的，他做的事情就跟他这个人一样，平日里光风霁月，克己复礼，在床上要多坏有多坏，就像他在普通人眼里是雷霆手段的站在明处的乔越集团创始人，实际上也跟黑道打交道。昨晚他去见罗正德就是最好的证明，一个罗正德已经让他两次深陷绝境，还不知道顾恒认识多少像罗正德这样的人。他这样无权无势的女人在顾恒手里只能当任人宰割的小白兔，现在他有新鲜感，等没了新鲜感，他又会落得什么样的境地，谁也不知道。几天后，培训中心发工资了。这个月，沈清离拿到了8000多，他先给沈清燕医院的账户转了6000，剩下的先当生活费。但他知道，这些钱远远不够。沈清燕每个月在医院的治疗费用并不稳定，最少的时候也要20000，所以沈清离还要继续找别的工作。曲曼给他推荐了一个，在高尔夫球场里做球童。沈清离身高合适，长得又漂亮有气质，最重要的是以前他学过高尔夫，只要去了应聘上应该没多大问题，但时间上跟培训中心有冲突。 我会给你调整培训班的时间，请梁帮您安排在早上，你下午3点到晚上9点去那边工作，这时间上就不冲突了。 曲曼给他介绍时早就想好怎么帮沈清离安排时间了。沈清离请曲曼吃了顿饭作为感谢。面试很顺利，离市区有点远，每次都要打车去，工资没有底薪，由出场费、点号费以及小费组成。在京区星顶球场，工资最低的球童每个月都有10000，每天3个班次，沈清离排的是晚班，下午3点到晚上9点。半个月后，沈清离已经适应了工作节奏，他有高尔夫基础，人长得漂亮标致，来星顶球场的人都是京圈里的豪门权贵，他们给小费都很大方。这天早上，沈清离接到于元的电话。 喂，清离，我还真以为你要休学呢，你什么时候偷摸着把这学年的学费交了，都不告诉我一声的。 于元抱怨沈清离瞒着他，但沈清离同样很懵。 我没教过，是不是辅导员弄错了？怎么可能，我亲眼看到你的缴费单20000多。哎，会不会是哪个亲戚给你交的，你去问问。 挂了电话，沈清离给辅导员打电话，确认他的学费确实有人帮他交了。 一个戴着眼镜的男人来交的，穿着一身灰色西装，大概30出头吧， 他说你们是亲戚啊。 沈清离纳闷儿，他没有戴着眼镜三十出头的男亲戚啊，想了半天能对上的人只有林秘书，但自从那晚顾恒走了之后，他们没有再联系，他也没有见过他，而且他没有理由帮他交学费。之后辅导员又给他发了条信息， 开着一辆宾利来的，办公室里好几个老师八卦。青离，他到底是不是你亲戚？ 沈青离悬着的心终于死了，给他交学费的就是林秘书，他想让辅导员退学费，但学费交了一般不给退，辅导员的态度也是让他继续上，可他现在没办法继续去上学，就算交了学费也没办法去上课。他怀着忐忑的心情给顾恒打去电话，本以为对方不会接，在响声快结束时，男人清冷的声音从手机里传来， 有事就说，我很忙。 我的学费是不是你交的？ 是。 其实 你同意了5000，但这点钱我拿不出手，大学生就该待在学校好好上课，整天在外面工作惹了麻烦，自己又没办法处理，到时候真染上病，没人能帮得了你。别仗着自己好看，就以为能在这个乱七八糟的圈子里独善其身。 沈清离眉头蹙了起来，顾恒怎么教训起他来了？他还没说什么，就冲他莫名其妙发火。他又不是喜欢工作才放着好好的大学不上的，谁会平白无故整天到处找工作？他不想，他也想继续上学，完成自己的梦想。可是他还是希望有一天沈清燕能醒过来，对着他说一句， 我的妹妹这两年辛苦了。 为了这个渺茫的希望，他可以暂时放弃自己的梦想。想到这些，沈清离鼻子泛酸， 我的学费我自己想办法，你去把钱退了。 沈清离，好话坏话听不出来，我给你交了学费就老老实实去上学，除非你给我一个正当的理由，否则下次再让我看到你在哪儿工作，我马上把你拎走。 我没有时间去上学，我也不要你给我交学费，那20000块钱你要是不去退就是打水漂。 他和顾恒只是一夜情，他认为他们之间已经结束了，顾恒这么做只会让他觉得他欠他越来越多，而且他上不上学跟顾恒并没有关系。 你有没有时间跟我没关系，钱交了，我没必要为了20000块浪费我的时间。 沈清离正要反驳，顾恒那边忽然传来一阵女人痛苦的呻吟，他握着手机的手一僵，到嘴边的话也咽了下去。 不说话，心虚了。 那边再次传来呻吟，甚至伴随着女人娇柔细碎的哭声，不止一个女人的声音。沈清离听不下去了，顾恒大白天也做这种事吗？他咬咬唇， 顾总这么忙还有时间来管我上不上学，时间管理大师都没您厉害。 说完他干脆地挂了电话。乔越集团总裁办公室内，被挂了电话的顾恒看着手机，脸色越来越阴沉。 沈经理在说什么？什么时间管理大师？ 旁边的女人还在哭，他不耐烦地扫了眼保镖雷泽， 让他们安静点。 顾总，我们都是清北大学的学生，真的什么都不知道，您放过我们，我们下次不敢了。 两名面容娇丽清纯的女孩被雷泽按在地上跪着，冰冷的地面上他们已经跪了20多分钟，膝盖疼得不行。顾恒没搭理他们，合上眼睛，修长的手指烦躁地转着手机。林秘书拿着平板电脑匆匆进来， 顾总，他们确实是京北大学的，一个大一，一个大二。 顾恒掀开眼皮，冷冷看着他们。这两个女孩是罗正德给他送来的，跟上次的性感外国女人不一样，他这次送的两个女孩穿着普通的牛仔裤和白裙子，完全就是学生模样。那两个人刚才一进来，行为一点都不像学生。 听他们的意思，他们是收了别人的钱来陪他，心甘情愿的陪睡，怎么玩都行。顾恒看到他们，忽然想起同样是大学生的沈清离，那个丫头掉钱眼里了，他们第一次也是她主动的。刚才沈清离又刚好打电话过来，她在一时没控制住，越界说了那些话。 顾总，我们没骗您，求求您放我们走吧，下次我们不敢了。 穿着白裙的女孩说着就往顾恒这边爬过来，伸手拉住她的裤脚，顾恒将她的手踢开了。 把他们送出去，顺便告诉他们校长，长长记性。 两个女孩被带出去后，顾恒看向雷泽。 你这保镖当得越来越好了。 雷泽尴尬地笑笑，看着顾恒离去的背影。 我没想到他敢去拉您裤脚。 顾总有洁癖，不喜欢别人碰他，一点点都不行。 林秘书在一旁提醒。 这次确实是我大意了。 雷泽低下头，他第一次对两个看起来这么乖的女孩动手，还真有点下不去手。十分钟后，顾恒从休息室回来，林秘书快步跟上他，说着今天的行程。 晚饭后，八恶科技的周总邀请您去打高尔夫，您看。 顾恒整理好领带，随意拿了根烟点上。 周总， 是老周总今天把 CEO 的位置给了他儿子周宇泽，所以迫切跟乔越合作芯片制造，才能让他的能力得到八恶高层肯定。或许我们可以趁这个机会接触一下八恶的高层。 顾恒咬着烟，黑眸沉沉的，不知道在想什么。 晚饭后让他在球场等我。 青林，7点有一批客人需要亲民球童，我推荐了你。 星顶高尔夫球场员工休息室内，沈清离刚接待完上一组客人。 谢谢张姐。 沈清离看了眼时间，他还有20分钟吃饭。他在员工食堂迅速吃完饭，擦干净球车。接待员小姐姐刚带着客人过来，他跟客人匆匆打了声招呼，就帮他把车后座的球包放到球车上。 哎，清理。 沈清离愣了一下，转过头一看，看到熟悉的面孔，张了张嘴，半天才笑道：“ 宇泽哥。” 周宇泽温和地笑了起来。 刚才你跟我打招呼，我还以为我们这几年没见，我认错人了呢。 沈清离也感到意外，刚才他都没注意到是周宇泽。 是啊，自从我高考前见过你，你就出国了。宇泽哥没有什么变化呢？ 周宇泽还是跟沈清离记忆中一样温和有礼，谦逊绅士，每次跟他接触总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亲切感，让人很舒心。 哎呀，我们清离已经是个大姑娘了，不知道还会不会和以前一样因为吃不到辣条就哭鼻子不搭理人啊。 沈清离被他说起小时候的事情，脸颊微微泛红。 宇泽哥，以前的事情就别拿出来说了。 周宇泽手握成拳，抵在鼻子下面轻声笑了出来，带着宠溺和愉悦。不过很快他便清清嗓子。 现在还在上学吧？怎么会在球场做球童呢？ 哦，我暑假没事儿，来做兼职的。 沈清离有些尴尬，毕竟跟周宇泽几年没见，突然见到他心里还是疏离的。周宇泽脸上没了笑容。 撒谎。 宇泽哥。 沈清离心虚的不敢看他。 我前几天刚回来，就听母亲说你打过电话给他，问你舅舅有没有联系过他。你说实话，是不是发生什么事了？ 沈清离抿抿唇。周父周母曾经带着舅舅做过生意，他们关系比较好，所以沈清离抱着侥幸的心理打电话过去问，结果跟他猜想的一样，周母并不知道舅舅他们去了哪儿。他沉默着，周宇泽看他难以开口的样子，有些后悔刚才自己这么严肃，他无奈地叹口气。 好脾气的抬手揉揉他戴着帽子的头顶。 哎呀，刚才是我太严肃了，你别紧张，哥哥只是担心你。 沈清离低着脑袋，乖巧恬静地站在他面前，任由他揉着脑袋。这一幕恰好被过来赴约的顾恒撞个正着，周雨泽刚收回手，沈清离整个人就被一道力量往后拉。 周总这么有闲情逸致，跟裘童谈情说爱。 冷冽的声线从旁边响起，沈清离抬眸，不敢置信地看去。顾恒也正低眸，冷冷地看着他，那双深邃的黑眸里似乎写满了被我抓到了。沈清离匆匆移开视线，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儿，顾恒应该不会把他拎走吧。周雨泽笑了起来，对着沈清离伸手， 来，清离过来，没事的。 跟顾恒对比起来，沈清离肯定是跟周雨泽在一起比较有安全感，而且就算顾恒真的要把他拎出去，周雨泽看在小时候的情分上也会阻止。沈清离顿时有了底气，连看都没看顾恒脸上的神色，就毫不犹豫地走到周雨泽旁边。 顾总说笑了，清离是我小时候认识的妹妹，怎么可能谈情说爱。 顾恒脸上没什么表情，也没再看沈清离，跟着他一起来的还有林秘书和两名乔越高层，加上跟着周雨泽来的助理秘书，一共七人，裘童自然也是七位。帮顾恒拿裘包，刚放到裘车上的裘童忽然听到顾恒招呼他， 你跟他换一下。 顾恒朝沈清离抬抬下巴，林志自然不敢有异议，立刻应了声好，边朝周雨泽走过去，边对沈清离说， 你去跟着顾总。 沈清离犹豫了一下，林志在这里算是资深裘童了，他刚来的时候就是林志带他的，而且客人提出的要求他们没理由拒绝，他只好硬着头皮跟林志换。 顾总，清离他。 林志很有经验，每次我来打球都是他做裘童，周总第一次来，找个资深的体验感会比较好。 周雨泽本想拒绝，但后面的秘书撞了下他， 顾总好意，再拒绝就是不给面子了，别忘了我们这次来是求着跟乔越合作的。 闻言周雨泽不好再说什么，他对着沈清离温和道， 没关系清离，你跟着顾总，等结束后我送你回家，刚才问你的事你还没有回答我。 沈清离顾虑顾恒，没说什么，点点头。囚车载着一行人进了球场，橙色的夕阳染红天际，林秘书跟周雨泽走在前面，第一次会面又是在高尔夫球场，双方都很有默契的没聊生意合作上的事儿。沈清离穿着球童的粉色制服，脑袋上戴着一顶白色安全帽，跟在顾恒身后。不知道顾恒是故意的，还是觉得前面那群人吵，他的步伐越来越慢，最终停下。沈清离看了眼不远处的人群，匆匆帮他取球杆。顾恒挥杆，非常标准的姿势，配合他修长的身形很养眼。砰的一声，白色小球朝前方飞了去。 好球！ 沈清离站在旁边拍拍手，伸手去接球杆。顾恒没递给他，单手拎着球杆，黑眸盯着他，泛着冷意。作为球童，不能抢客人手里的球杆，两人就这样僵持着。良久，男人终于开口：“ 自己辞职，还是我帮你辞？”“ 我的事儿不用你管。”“ 别人交的学费，你去不去我无所谓，但我交的学费，不去也得去。” 我还给你，我把你交的钱还给你。